在太阳节之际，祝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、世界粮食计划署、世界卫生组织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、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、联合国人口基金代表机构成员12号前往万寿台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同向献花篮，表示了敬意。